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也求你帮助我们有效的使用45分钟，帮我们检视不只是罪，而且今天我们特别看何为举手向你犯罪、任意妄为的罪。这本书作者提醒我们，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犯的，而且这是这个犯的罪罪，如果我们不处理、不面对、不试着致死这样的罪，最终是导致灭亡的。就求你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学习。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OK， 今天是不是回还是我的耳朵？我觉得回声很大。今天是第九课从。我们中文版132页开始，这个罪，中文翻译成任意妄为的罪，英文的话是 presumptuous sin， 在希伯来文里面直接讲就是举手向上帝犯罪，举手犯罪，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中文的翻译，在民数记15章和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都有这个字眼出现。所以我们今天思想到底什么是故意犯罪，因为说实在啦，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有什么罪不是故意犯罪？我会说少有罪是你完全没有意识，你完全没有思想，你完全没有你完全没有到最后认同以至于带出行动。之前我们有讨论犯罪的整个过程都有这个层面在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罪又有一种特别的意思。这种罪之严重，是因为如果这种罪虽然每个人都会犯，但是如果这种罪你不认真处理的话，到最后导致一个很严重的结局，就是被盗。OK， 稍微，你们的教材里面我有列出一些经典的 classic 经文中关于这种罪的经文，特别是民数记第15章，在那边讲说故意犯罪的人，无论是本地人或寄居的，都什么？故意犯罪，这种罪是亵渎耶和华上帝，必要从百姓中剪除。还记得这段经文解释什么是举手向上帝犯罪 ？High-handed sin against God， 举手向上帝犯罪之后，有一个人就犯了这个罪。他做什么事？你们还记得吗？民数记第15章。然后这个人被治死，起先会众还不知道怎么处置他。你们不记得这个还蛮有名的，有一个人在捡柴火，但是捡柴火有错吗？捡柴火要生火，这不是他需要在安息日，他在安息日捡柴。很有趣，我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有讲过一篇，那时候我们教会刚好在讲民数记，刚好是轮到我讲这一段，所以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也可以讲这个。So， 这其实那个例子让我们试想，这个罪非常的严重，但严重性不见得是在他罪行本身。还记得我们在讨论罪的时候，就是说神学家有个概念，就是任何行动的本身都不是坏事。Right， 甚至 taking someone's life， 把一个人的生命取去本身，单纯就行动考量而言，不见得是坏或不见得是好。要看剪裁本身不见得是坏事，甚至我会说在安息日剪裁不见得是坏事，但是这个人在安息日剪裁是就是犯了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故意犯罪，然后他需要被治死。好， 你们的，那我们就看，我们从132页开始哈。所以你注意，我们的那个这个系列的主日学其实是还蛮开放的。我们就是预设你已经读了我们要讨论的书的内容，然后带的人就带大家看一下，提出一些看到的重点，然后你们应该要提出问题来讨论或分享。OK， 诗篇十九篇，大卫很有名的一篇祷告，他其中一个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然后有趣的是，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我便完全"或无可指责？完全是中文的翻译。所以当你在不管是新约旧约看到义人、完全人这类的字眼，你会怎么理解这样子的字眼？他是完全不犯罪的，完全没有犯罪，完全公义，是这样子吗？不是。所以怎么理解当圣经有这样的字眼出现？通常我们会说，这是在上帝眼中，上帝算他为因为恩典，或者你要神学上讲得更精确一点，因为约的关系，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好了，上帝在上帝的眼中算他为完全人，算他为义人，不算他为罪人，是这样子。所以当大卫说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我便无可指责，应该是说我便在你的眼中就算为无罪。也就是说，被上帝称义的人，或我们因信称义的人，不应该犯这种任意妄为的罪。因为这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刚你们已经读过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明知故犯。明知故犯，你想想看，因信称义的人是怎么样？你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因信称义？需不需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你何来称义？何需要恩典？ Right？ 所以如果你因信称义，你还明知故犯，明知故犯也就 implies， 也就表示你知罪仍然不认罪，不悔改，仍然持续犯罪，这个就其实就一再的印证你并不是完全或无可指责。来，你没有认罪悔改，你没有凭着信心归向上帝，你没有那因信称义算为完全的信心等等。 OK， 好，所以这边的第一段的最后一段，如果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犯这样的罪，是更加的严重。他这边有讲到，所有人都会明知故犯，外邦人不信耶稣的人，非信徒当然也会明知故犯，也会有是非的概念，也会说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就是想要做，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对的，甚至我知道这最终对我有害处，但是我就是要做。但是基督徒如果犯这种罪就更加严重，因为我们有更高的标准，不只是我们有更高的标准。为什么有更高标准？因为我们被赐予的更多，所以要求的也更高。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圣灵，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有这样子心智的人，有圣灵在你里面的人，如果你还是明知故犯，其实你就是犯了什么罪？你要小心，你很可能是在犯亵渎圣灵的罪。到最后，虽然你尝过救恩的滋味， 你仍然可能会被盗。希伯来书六章的状况。OK， 好，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这边最后一段还有一个基督徒任意妄为的犯罪，其实是在挑衅上帝。挑衅上帝什么？又白白期待上帝会赦免他。Right? 这是很多人，我会说甚至包括我们都会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心态。他说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罪比滥用上帝恩典更糟糕的。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Presumption， 放肆，这也可以翻译成放肆，但是中文是书里面是翻译成任意妄为。放肆 ，presumptuous， 任意妄为。任意妄为，他说他就先定下一个定义，是刻意的、有意志的、有意识的抵触某个立下的规范。OK。Manton 说这种明知故犯的罪是最危险的，因为这凸显就是人们轻蔑、忽视、不在乎上帝的律法，也不在乎上帝的仁慈。这是一个人为犯罪而爱罪的标志。他有改到我的言语。大家有问题有想法可以。OK， 所以他这一段在接下来第二段他说我们罪，他之前有讲到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分辨罪。就今天的主题，我们可以说罪是无知而无意识的意识的罪。等一下。意识到的罪，第二种是放肆或刻意的有罪的意识。所以大卫在诗篇十九篇有隐而未现的罪，还有任意妄为的罪。OK， 我们先在这里，这中间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言语，怎么你会怎么形容这样的差别？或者你们有想出有什么例子吗？还是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我们想什么是相对于这种任意妄为明知故犯举起手向上帝犯罪的罪，那有什么罪相对来说不是这样子的罪？我们今天讲到有讲到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第一个说的第一句话，第一个祈祷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什么。真的不知道吗？不知道，知道还是 anyway。 Manton 他说任意妄为的罪就是那些违背光照，当光照这个字眼出现，尤其是老一辈的神学家，尤其是通常会讲说，如果没有特别注明，就是说人不管是得救的人，有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人，或者还没有圣灵心意更化，这种光照就是人本身就有的分辨能力或智力。好了 ，OK。那得救的人能够光照，通就是有属灵的光照， right？ 但是。没有得救的人也有光照，就叫属肉体的或 natural light。 他说不管是怎么样是违背光照和知识，就是说有在有意识的情况之下是明知而且 will 自愿用你的就是你的意志自愿犯下的，意志上你不是被逼着犯下，没有人逼你，全然同意，而且不止同意，而且顽固骄傲的违背上帝。OK， 嗯，他在 Manton 的例子是淫乱、暴饮暴食、醉酒。他说，连天生的良心 （natural light） 这边这个概念，天生的光照或者肉体的光照也都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罪。但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什么是基督教观点？可能只说那种故意犯罪，不是特别指这一类的罪。但这一类的罪可能变成任意妄为的罪。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看，否认信仰是放肆的罪，因为所罪的罪为因此是好。因此绝对是不法，毫无疑问是不法的。OK， yeah， 都可以翻译。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Manton 在讲什么？我觉得 Manton 在这边讲的是的，很多人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不管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会明知故犯犯一些罪，都会抵触一些明显立下的标准。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不管这个罪的这个外在的形状是淫乱，还是暴饮暴食，还是酗酒，还是在家里暴力，或者怎么样，不说诚实话，喜欢讲人坏话，你明明知道这违背上帝的律法，但是你仍然不愿意认错，你甚至是很 stubborn 坚持的，有一种属灵上的骄傲。好了，我这个就是我要去做的。这个对基督徒来说，不管那个罪的形式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出来，如果你的心态是这样，这个就你就要小心了，这就是任意妄为的罪。因为我会说，我们都会犯罪，我们也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认罪悔改，不是吗？这就是基督徒的定义嘛， right？ 今天讲到也会讲到这里。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在任何一个你犯了罪，你有错，你坚持就是那种，你宁愿在床上用诗人的用语，你宁愿哀恨，你宁愿呻吟，你也不愿意认罪悔改。你的确很可怜，你处在一种很可怜的属灵状态，但是你也是很可恶，会达到很可恶的结局。如果你不愿意，你就是坚持。而且有的时候这种坚持是你会有一种自我说服的说法，时常是这样子。我知道这不好，我知道我不应该说谎，我不知道不应该说他坏话，我知道 我应该道歉，我知道我不应该做这做那个，可是这个可是可能是因为结局 utilitarian，因可是它让我们达到一个比较好我们要的结局，所以就是不论手段只讲结局，这绝对不是基督徒该有的伦理， right？ 或者这个可是是你就是撇不下面子，可是或者这个可是是跟你的罪本身没有关系，但是可是那个人伤害我，可是我的原生家庭，你听懂我意思吗？那你要小心。接下来说，一个任意妄为的罪必然带有不圣洁的胆敢和骄傲的意愿。注意，作者在这里一再提出，这种罪通常有一个成分在里面是什么？骄傲 ，pride。他说，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会犯罪，但是面对试探会有个，就是你知道他是面对试探，你知道这是不该做。你跌倒以后你会悔改，面对试探你可能这个你会用这个词，就表示说这是你应该要对付的东西。 OK， 另外一位先贤塞奇维克，他说，他说我们面对试探，这句话的意思我不知道他们想象，我的解读是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这试探一次一次来，可能会抵消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力量，因为我们会跌倒等等。但是他说相较于试探，任意妄为这种罪呢，只是什么，直接践踏了恩典。 OK， 你根本没有试着要使用恩典，你根本就deny 抵触否定恩典，凭着自己的意思行。所以任意妄为的罪人会高调的和强横的犯罪。任意妄为的罪在这里有另外一个骄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不是你的旨意，乃是我的旨意。Right， 偏好随从自己的私意行。好啊，我们继续看这段比较长。他说：“这样子犯罪的罪人知道 ，they know，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在犯罪，而且他们刻意的消灭上帝的话语的亮光。他们故意要在黑暗中行。所以这种任意妄的罪，你又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解析，有正面和负面。正面是什么？正面是我知道这是错的。或者你说这是负面，是我知道这是错的，正面是我却积极的渴望要这么做。OK， 他说基督徒应该比其他人更能够知罪，因为我们有圣灵，而我们因为有圣灵叫我们知罪，应该可以更有效的喝阻我们犯罪，但不见得是。但遗憾的是不见得总是如此 right？ 我的翻译不是很好，我不知道，我看一下这个。面对罪的畏缩和缄默可能非常的微弱。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我不知道，说我们在面对罪的时候都不应该太胆敢，之前的用词不应该太勇敢，不应该的那么的执意，总是应该懦弱，我们要在罪上做软弱的人，不是说软弱的不对付罪，而是说不刚强的犯罪吧，这样讲。他说这种对罪的退缩或者缄默，或者就是不喜欢罪的意志，好了，就这样讲，可能有的时候会非常的软弱，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总不应该缺席。 OK， 但是最后这句话他说，就算我们是被赐予不是我们自己有的知识，是超自然的知识，对上帝旨意认识的那个知识，我们有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仍然会犯这样的罪，而且上帝在乎这样人犯这样的罪，特别是基督徒他的儿女犯这样子的罪。 OK， 所以上帝并非没有警告我们，到这边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 ？Come on, come on， 大家一些讨论，一些分享。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也，我们有致死罪的这个概念 ，right？ 致死罪 ，put sin to death。约翰问的名言：你不致死罪，罪就会致死你。那约翰欧文的重点不是说你可以一定可以致死罪，那是上帝的恩典 ，right？ 但是他说，如果你不致 ，it's an act， 你不持续的致死罪，罪最终会致死你。So， 所以认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需要致死罪，但上帝并没有给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罪上面都有应许说你在世的时候可以最终致死这罪。So， 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些罪，上帝没有让我们在今生完全致死。有的时候我们会胜过他，或者胜过他一段时间，但有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讨论，他会像海浪一样这样毫无警戒的又扑过来，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跌倒。所以相对于这样的罪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任意网的罪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你在对付一个罪，你长久在对付它，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致死它，还没有办法。这个和任意网为的罪有什么差别？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罪你当然知道这是罪 ，right？ 你也仍然会去有意识的犯这个罪，但这跟任意网的罪有什么差别？很懊悔， 懊悔说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期许我明天要改正，我求神的帮助。可是，如果是我犯了所谓的故意的，甚至是妄为的罪，我根本就不会去面对上帝。我说这就是，我觉得这样 OK 啊，我可以一直做，没有问题啊，上帝也同意啊。啊，如果真的做错，他到时候会原谅我吗？是这样子。 Right， 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差别，就是你没有试着。致死他，我们在讲你没有使用上帝给你赐给你一切的恩典媒介，试着借着祷告，借着聚会，借着团契，借着默想上帝的话语，借着读经听上帝的话语等等，这一切他所赐给你的恩典媒介来致死你的罪，你就任凭他，甚至你会 enjoy， 你会觉得没有关系，那真的很可怕。因为你觉得没有关系，你就不觉得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会很严重的东西。但这边提到这种正是这种罪，你会觉得很骄傲，你很 enjoy， 你不会，你已经不在意的正是这种罪，但你知道他是违背上帝，你已经不在乎了，这个就是差别，你已经没有试着要致死他。哦，很可怕，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怕，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罪通常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基督生命中会带来，可是它达到好的结果，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孩子们，我做个弊，可是我的成绩比较好，这是最明显的。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我们超洁净，我们也许的我们的手段不是很光明，但是你看我们事工达到效果，吸引更多人进到教会，因为有这样子的效果，所以你的手段本身是一个罪，可是你会持续的做，你甚至会说没有关系，这个效果印证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对啊，很可怕，超级可怕，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你陷入这种罪，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你已经不自觉，你已经不在乎了，你已经没有那个警惕了，那是最可怕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作者提到的这一段，他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之前希伯来书10章25节那段， 许多人读过这个，哦，不可停止聚会， OK， 好，不可停止聚会，他没有继续读下去。继续读下去是什么？他说故意犯罪，他是跟停止聚会跟故意犯罪连在一起。今天，还有一大堆基督徒是自称是我是不在教会的基督徒，我是 de-churched Christian， 我是没有聚会，但我仍然是 anyway， 这就是在任意妄为，自欺欺人，在步入灭亡。他不想让，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觉得教会得罪他，辜负他，教会对不起他，教会没有达到他的，所以他就不，现在大部分台湾的基督徒，你到网上去看，大部分都是这种， 教会对不起我， 教会对不起，教会犯罪， 配不上我， 或者教会，你看他们教会的人也犯那么多，教会人这么讨厌，教会的牧师，你看那副德行。反而甚至会有一种倾向，我不在教会，我更敬虔。What? Yeah. Anyway，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和之后的经文，你不聚会你就不是，你不在教会你就不是，根本就没有你说话的余地，你根本就不用听他的讲什么。所以，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用希伯来书作者提到这段经文，停止聚会会有一个什么后果？你就没有使用上帝赐给你的不犯罪的恩典媒介是什么？停止惯的人就没有什么恩典，彼此劝诫的恩典。你不在教会里面，你不聚会，你怎么彼此劝诫？你不可能的。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你其实你就印证你根本没有领受那赎罪的祭，你不要妄想还有什么其他的赦免的方式。 OK， 你就等待审判，还有消灭众人众敌人的烈火。你不聚会你就是上帝的敌人，就这么简单。OK， 犯任意妄为罪的基督徒有一种虚妄的信心，也误解和轻忽上帝的怜悯。他们以为可以执疑，中文你们执疑，那应该是执意，编辑没有，那是我的错误，但是编辑没有找出来。执意，他们以为可以执意得罪上帝。得罪之后，因为上帝是恩慈的，上帝必不会离弃我们，所以反正我怎么做，上帝必然会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所以他们是滥用上帝在基督里面的怜悯。 OK， 这样的人以为没关系，上帝会怜悯我，会赦免我，这样子的人正在走在被盗的路途上，要特别的小心。如果他不悔改，如果他不警惕，如果他不害怕畏惧，最终的结果就是被盗。他接下来一段，他说这样子的人，他说就是我刻意的违背上帝的律法，但也认定因为上帝是怜悯的，所以他会原谅我。他们其实在什么？他们做出一个 presumption 或 assumption 是他们设定自己将来有能力悔改。什么意思？这样子的人，他刻意的犯罪，可是他说将来上帝会原谅我。其实上帝会原谅我，这个预示就是我将来会什么悔改，上帝会原谅我。因为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没有悔改就没有原谅， right？ 正确的理解不是我们的悔改为我们赚取上帝的原谅，而是上帝就是定义制定了得到原谅的道路，就是人要悔改，因为他赐给人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心。所以如果你预设我可以持续犯罪，上帝必要赦免我，你也在什么将来我会悔改。你现在想，这是一个很虚妄的预设，不是吗？我持续犯罪，我现在会犯罪，可是有一天我会悔改，上帝就会原谅我，懂？上帝会原谅最顽固的罪人，包括今天讲到的那个强盗。但是 you don't presume， 你不应该放肆的预设时候到了你会悔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你不知道你还有悔改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 classic 的那种放肆的态度，我还有时间。甚至会想到罗马书二章第四节，你不知道上帝的恩慈吗？容忍吗？宽容吗？是要叫你悔改。 OK， 好，那上帝恩慈宽容，所以我可以继续犯罪，到最后我会悔改。如果你这么想，你可能不会悔改，你应该害怕。所以这是一个检视自己的方式，我是不是这么想。他在这边又讲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字眼，反律法主义在这里出现，这正是反律法主义的这种预示。你可能不会用这个用词，有哪个基督徒，好，有哪一个就是像在我们这种教会的基督徒会说我是反律法主义者，应该不会。但是如果你这么想，你其实就是反律法主义。什么是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有，你可以从很多方式来解释，但其中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上帝不会在乎我违反他的律法，因为一切都是恩典，都是福音。好，我们就看这段是不是我们的。好，我们就看到这段最后。他提醒 Mark Jones 提醒我们，任意挽留的罪没有上帝恩典的保证。犯任意挽留罪的人，你不要以为说是你一定有上帝保证他会饶恕你。最终他因不幸而永远失去这恩典的应许，其实这就是希伯来书六章那边所讲，或希伯来书十章所讲。 OK，他说如果你向主行军进军，你就不要惊讶主他会向你行军。他说你与上帝征战，在这征战里面只有一个得胜者，那得胜者不会是你。okay.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认罪悔改很软弱，然后我昨天才认罪了，今天要认罪，上帝会不会很烦？我自己都觉得很烦，甚至 我, 我才说我不做这不做那，然后我下一刻我又犯。这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的那个警觉心或者属灵上的那个警觉会消减我们的警觉，所以就不认罪悔改，就摆烂好了。OK， 但是他提到这边有一点提到，这是我们刚看的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二个 paragraph， 他说有一个可以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这样子犯罪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犯罪已经不在乎了的时候，尤其是以基督的身份，就是已经领受恩典，尝过天恩滋味，有份于圣灵的人，还是这样子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边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在羞辱。我们在羞辱那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那一位。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刚刚有一句话说，会讲我不是反律法主义者的人，正是反律法主义者。我转不太过来。 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这样子的教会，应该没有人会说我是反律法主义者。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心态其实是真实的 ，practical antinomianism。虽然你不会称自己是 antinomian， 就像没有人会说上帝不存在，至少在这教会的人，但是我们实际上每当我们尤其是我们刻意犯罪的时候，我们活的就像一个无神论主义者， right？ 为什么你会犯罪？因为其实你没有真的相信那位你口里承认的上帝，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犯罪，他都知道，他都与你同在，但是你还是犯罪，你好像他不存在一样，这你就好像活着像一个无神论主义，这是清教徒他们时常用的一个概念，这边的意思也是一样。当你没有人会说我是反律法主义者，但是你持续犯罪，持续的抵触上帝的律法，然后你不在意，其实你就是 what， 然后你又会觉得说，因为上帝会原谅我，因为他是恩典的上帝，他不会在乎他的律法，不认知他的律法完全的反映他的属性，所以你其实就是一个反律法主义者，这个意思。好，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好了。所以下次我们是从第几页开始？137页。好，好，谁带我们做祷告？快点，小班要结束了，谁带我们做祷告？ 生命当中所发动，主，但我们也总是思想你恩典是何其伟大，你胜过这个罪了。主，求你就帮助我们，特别今天我们听到任意妄我的罪，主啊，总是使我们可以及时的醒悟过来，悔改在我们那里。向你献上感谢，求你保守我们等下在主日当中的敬拜，可以专心仰望你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 Amen.